也只有徐良能跟得上。这帮人想追，等到街上一看，踪迹不见，把蒋平急得当当直跺脚，这，哎呀，两位，好了，心说他先追吧，这一大堆事儿能扔下不管吗？情势包的人，马上把范计划力居所待，情指定夺，把范府整个给抄了。他们奏明了当今天子，述说了范继华的罪状，仁宗经过调查确实无误，不由得火旺上撞。心说范继华呀，你们老范家虽然说有功，你们也不能够造反呐，闹了半天勾串匪类，做些要案，朕爱妃被害都与你有关呢，我岂能容饶？本想传下旨意把他万剐凌迟，后来又一想，不管范继华多不对，范荣华毕竟是我母亲的救命恩人，经过再三斟酌比较一逛当改了，给范继华的官职一撸到底，财产充公，把他赐配到黑龙江一带。后来这范继华就死了，他这个事儿不必细说了。开封府的人也忙活坏了，一方面收尸，另一方面查封范继华的府，再回来还得忙活开封府的事儿。光阴似箭呢，徐良一追三天没信儿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徐良也没回来。把大伙急的是火上房啊，蒋平里外晃脑袋，梁在梁在，成与不成你倒回来送个信儿啊，小子你跑哪儿去了？又过了三天还是没信儿。徐良失踪六天，包的人也上了火了，人们有一种预感，徐良凶多吉少，这孩子也太命了，报仇的心切，不听规劝，一个人追了。有那么句话，败将不可追，追来追去必吃亏啊，狗急了还上房呢，这徐良跑哪儿去了？为今之计，就得分头寻找，把老邢的下落打听出来。还没等大家动身呢，开封府外边来了辆车，来了女眷了，俩老妈俩丫鬟往左右一分，车帘一挑，从车上下了一个青衣的女人，青色绢帕罩头，披着青色的斗篷，里面也是一身青。这女人长得十分俊俏啊，命人到里边一送信，是陕西来的，陕西三千户的，姓严，叫严英云，人送绰号雅侠女。蒋平爱虎展昭一听，哟，你看这时候雅侠女严英云是谁呀？说大刀镇陕西严正方的姑娘，徐良的未婚妻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徐良在三千户打虎招亲，两个人定了亲了。由于当时公务都忙，婚期一再拖延，至今也没拜堂成亲。那徐良24我还行，这姑娘那么老大，没法再等啊。严英云也不好说什么，但是他父亲十分着急，一再来信催问，徐良就说这么公务忙，那么有事儿，下半年吧，年底吧，来年吧，还在拖延。老头子一想，不如叫女儿去的，咱们练武的家庭也不在乎这些，让姑娘亲自找着展昭和蒋平，